孝元复昭仪，哀帝祖母也。父河内温人，早卒，母更嫁为魏郡正翁妻，生男运。昭仪少为上官太后才人，自元帝为太子得尽兴，元帝即位，立为婕妤，甚有宠，为人有才略，善事人，下至宫人左右，饮酒列地，皆祝言之。产一男一女，女为平都公主，男为定陶公王。公王有才艺，尤爱于上。元帝既重傅婕妤，即冯婕妤异姓，省中山孝王，上欲疏之于后宫，以二人皆有子为王，上尚在，未得称太后，乃更号曰昭仪，赐以印绶，载婕妤上。昭其仪，尊也。至成哀时，赵昭仪、董昭仪皆无子，犹称焉。元帝崩，傅昭仪随王归国，称定陶太后。后十年，公王薨，子代为王。王母曰丁姬，傅太后公自仰视，即壮大，成帝无祭祀。时中山孝王在，元延四年，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。傅太后多以珍宝禄位赵昭仪，及帝舅骠骑将军王根，因魏王求汉嗣，皆见尚无子，与欲自结为九长祭，更称誉定陶王，上亦自弃之。明年，遂征定陶王立为太子，欲在哀祭。月余，天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，奉恭王后。太子亦欲谢，少父严崇以为春秋不以父命废王父命，为人后之礼，不得故思亲，不当谢。太傅赵玄以为当谢，太子从之。赵问所以谢状，尚书合奏玄，左迁少府，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。赵傅太后与太子母丁姬，自居定陶国邸。下有司以皇太子得与傅太后丁姬相见否，有司奏议不得相见，请之。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移至太子家，成帝曰：太子成正统，当供养陛下，不得复故思亲。王太后曰：太子小，而傅太后抱养之，今至太子家，以乳母恩耳，不足有所防。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，丁姬以不小养太子，独不得。成帝崩，哀帝即位，王太后诏令傅太后丁姬十日移至未央宫。高昌侯董弘悉旨，尚书言宜立丁姬为帝太后。师丹合奏，弘怀邪误朝不道，上初即位谦让，从师丹言旨。后乃白令王太后下诏， 尊定陶公王为公皇。哀帝因是曰：春秋母以子贵，尊傅太后为公皇太后，丁姬为公皇后，各置左右詹事，时亦如长信宫、中宫，追尊公皇太后父为重祖侯，公皇后父为包德侯。后遂余，遂下诏曰：汉家之制，推亲亲以显尊尊，定陶公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，其尊公皇太后为帝太太后，丁后为帝太后。后又更号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，称永信宫，帝太后称中安宫，而长帝母太皇太后本称长信宫，长帝赵后为皇太后，并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，至皆重二千担，为公皇立寝庙于京师，比宣帝父道皇考制度，许朝暮于前殿。傅太后父同产第四人，曰子孟、仲舒、子元、右军。子孟、子喜至大司马，封高武侯。仲舒、子彦亦大司马，封孔乡侯。右军子商封汝昌侯，封太后父重祖侯后，更号重祖曰汝昌哀侯。太后同母弟郑运前死，以运子业为阳信侯，追尊运为阳信节侯。郑氏复氏侯者凡六人，大司马二人，九卿二千担六人，侍中诸曹十余人。傅太后既尊，后由交与成帝母语，至谓之玉，与中山孝王母冯太后并是元帝，追怨之，现以助祖罪，令自杀。元寿元年崩，合葬卫陵，称孝元父皇后云。